果有需要会寻求法律意见。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干燥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周末期间较为潮湿，朝早有薄雾。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12点，升232点，总成交金额65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0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01点，升4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5.8升2.8，阿里巴巴198.8跌1.9，中国平安78.9升8.5，汇丰控股39.6系升1毫，美团点评101.6升1.5，友邦保险71.95升1蚊，建设银行6.25升8仙，盈富基金24.65升2.4，中国移动62.9升2.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9.624，瑞士法郎7.915，澳元5.004，加元5.511，新西兰元4.656，欧元8.3823。每百日元对港元7.2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54。日经平均指数报19,771点，跌12点。港金现价报15,730蚊，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0.61美元，卖出1,702.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嘅报告。较早时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清丽苑桥底，坏货柜车就已经拖走咗啦。嗰架坏货柜车已经走咗啦，嗰度嘅慢线解封。另外啦，就系喺联合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广播道口中线啦，有交通意外啊，一带车多，请你经过时候小心。就系联合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广播道口嘅十字路口嗰度啦，中线有交通意外噶，经过时候啦，请你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啦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啦，龙尾就排到何文田港铁站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租庇利街啦，是车多缓慢，龙尾排翻出花园道口。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嗰度咧，都是车多，龙尾海丰园。另外在南区啦，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36号嗰度啦，系比较多车啲噶，断断续续车龙排到去近骏园。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嗰段啦就慢车，龙尾接近观塘码头。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新界方面啦，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因为有工程嘅缘故啦，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依然都系来回方向车多挤塞噶。龙尾分别啦就喺南边围路回旋处，同埋去到大网仔路近住柏宁顿花园，仲有就系西沙路啦，都系有修路工程啦，跟住企岭下老围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去沙田方向嘅车龙比较长噶，排到去水浪窝停车处。另外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地图湾那段都是车多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2

距碰上这刻美往走到此。 首歌老你有 Soul Jace 今日 DJ King 啦，填词有 Soul Jace 今日 Oscar， 編曲咧有 DJ King， 而 Soul Jace 同埋阿簡仔呢首歌嘅監製嚟嘅。嚟自 Soul Jace 今日有鍾舒淇新嘅派台作品，两个字，禁区。骚动音乐咧，电话旁边咧有两位朋友嘅，有 Robin 同埋 Candy 啊 ，Hi，Hello，Hello， 大家好。 喺明明咧，我哋头先咧去开始之前咧话，嗱一阵咧我哋试下咧，尽量大家唔好答啦。咁但系因为咧你两个太有默契啦，咁所以你哋系永远都系同步答问题。嗱, 笑都系一样啊，你两个。喂，嗱，我先讲一讲咧，就系嗱，因为都写得几型嘅。嗱，歌词入边咧，因为新歌叫《红白》啦，咁然之后歌词入边有一句叫做《若成长逼我学讲再见》啦。咁拍呢首歌嘅当日咧，其实你哋就亦都讲咗就是、啊，你哋可能会暂时 take 个 break 啦。咁然之后就睇下将来嘅方向再系点样啦，咁样嘅。我想问呢一个决定系几时开始有个默契？咦，不如我哋 take 个 break， 谂一谂之后再继续行落去啊。咁 ，Robin 你讲先啦，不如。 其实。我哋做緊呢隻歌嘅時候呢就未咁諗嘅。咁但係因為我哋做呢首歌嘅時候呢就係、是、上年嘅五月份開始啦，開始構思啦。咁其實嗰陣時就喺度諗緊啊，其實我哋而家人生呢個階段呢其實去多咗紅事同埋白事。跟住呢就會發覺喺呢一啲咁樣嘅event 咧，你就會見翻一啲可能好耐冇見過嘅一啲舊同學又好啊，朋友又好啊，跟住你就會有一種反思咯。咁所以其實我哋構思呢首歌嘅時候，就諗住係用呢一個做一個 call message， 跟住係希望可以帶到更多共鳴俾我哋嘅聽眾、我哋嘅 fans 咁樣啦。咁但係點知我哋即係好多事情又發生之後咧，就咁啱其實我哋都差唔多約滿啦。咁我哋就同時間就決定，哦，咁不如呢一首其實個 message 都襯到，跟住我哋就將佢變成我哋嘅即係休止符咯。 之前有冇其實溝通過？咦，其實我哋都差唔多九年咯，我哋都因為約滿就你哋兩個都會知噶啦嘛。咁之前其實有冇大家溝通過？咦，其實應該點樣行好咧？之後你哋嘅路？ 其實上年年頭都開始會諗呢個問題啦， yeah. 因為原來仲有即係、就是、一年到喺呢一間公司咁樣。咁我哋其實都諗住啊，咁我哋有仲有一年，咁不如我哋就開一個嗰陣時同阿邦一齊就構思新嘅歌曲嘅方向嘅時候就啊，不如做一個即係可能做三隻歌嘅 project 咁樣。咁到去咯五月嘅時候就諗起咗呢一隻歌個方向啦，之後社會上面就發生各種各樣嘅事情啦，咁然後都耽誤咗呢隻歌嘅誕生啦，同埋咁呢一年好似隻歌咁講啦，有好多成長，咁而即係都覺得原來個即係個世界好大啦，咁然後。即系喺呢间公司都真系一段好长嘅时间， 九年。 系啦，咁就觉得都可以转换下个方式啦、形式啦，去继续行。因为同埋唔知咧，可能咧到2020呢个年头咧，即系好多觉醒同埋启示。咁就觉得都应该要有个。即是好同唔好都应该有个转变咯，去继续去諗下究竟音乐喺呢个年代嘅定义啊， yeah, yeah, yeah. 即係或者可以再承载一啲乜嘢嘅 message 啊， mm. 即係我觉得好多可能性，咁可能就係喺一个可能跳出咗呢个大公司嘅体系嘅时候。Mm. 唔知会唔会有更多嘅可能性。 哦、OK， 同埋我觉得几有缘分，就系因为始终蓝奕邦都系第一批同你哋合作嘅填词人嚟噶嘛，咁中间亦都一路其实系有合作啦，咁嚟到真系最后。即系暂别嘅呢一首歌都系邀请到佢，唔止只系词添啦，今次曲编监佢都有份同阿高佬一齐同你哋一齐去合作咁样。 呢只歌系由个主题去带住成件事，我哋就帮忙倾偈，即系讲下人生啊，即系讲下喂去多咗婚礼咯，但系哎呀好似有排都未有攞结婚点算啦。即系咁，即系，但系跟住又，真系呢两年又去多咗唔同，即系亲戚又好啊，身边朋友又好，都即系有人嘅离开咁样。咁、所以就其实系有呢个主题先，跟住我哋咧就喺个 studio 度就谂住，即系大家系同一个 team 谂住嘅，咁去写个一齐写个曲出嚟咯。咁、然后咁写完之后就高佬就即刻。好似唔知当晚定系一两日咧，就揼咗一个好框架嘅个编曲出嚟啦。我记得好似一听就大家都哇咁似，即系嗰个气场啊，或者个情怀啦，似 Aerosmith 嗰只 I Don't Wanna Miss a Thing 嗰个情怀系啦，咁样咯。跟住就再发展落去，我都觉得依然我即系 subconscious 都有嗰、那个。我嗰个情怀喺入边去做呢只歌 production 咯。I could stay awake just to hear you breathing. Watch you smile while you are sleeping. While you're far away dreaming. I could spend my life in this sweet surrender. I could stay.Lost in this moment forever. Every moment spent with you is a moment I treasure. Don't wanna close my eyes. I don't wanna fall asleep 'cause I miss you, baby. And I don't wanna miss a thing.唱嘅时候如何啊？你哋觉得即系嗱，虽然嗰阵时未知道你哋两个会系 take a break 啦，咁但系嗰阵时呢一首歌其实嗰个情绪可以系非常之浓噶嘛。 其实系会联想到好多嘢咯， yeah. 即系脑里边会有好多好多画面啦。跟住，因为其实呢一首歌咧系若成长俾我学讲最见呢一句咧，系即系帮忙佢谂咗呢一句，跟住佢就话我哋就。攞住呢一句，即系你当呢一句咧，就系 chorus 嘅第一句。跟住咧，我哋就系咁样开始去写我哋成首歌嘅嗰个 chorus 嘅部分嘅。跟住我哋试 take 嘅时候咧，我帮帮佢就同我讲话，唔得啊 ，Robin， 你唱歌啲咬字太鬼妹。跟住佢就话你要翻去朗诵。朗诵啲词，朗诵一百次，跟住真系所有嘅高低起伏嗰啲，所有嗰啲位咧，要真系谂过先，跟住去将自己浸咗喺份词入边咁样。咁我就翻咗去，我就真系朗诵咗一百次，跟别朗诵又有啦，就咁朗诵都有啦。跟住就真系入去唱咯。咁入去唱嘅时候，就真系。攞曬嗰啲情感出嚟，同埋係真係傳達到咯。咁所以其實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其實即係我就算我朗誦嘅時候，我都有朗誦到喊嘅。即係其實呢一份詞係好好到肉啦，同埋我哋錄嘅時候，其實已經係去到好似係咪八月份啊？即其实已经是即社会发生了很多事了。是。咁所以你都会觉得很多感触咯，同埋好开心可以透过 studio time 或者音乐可以缓冲下当时的心情咯，其实都。 OK， 咁 Candy 呢你嗰个部分有没有呢 阿邦俾我嘅 direction 系叫我抽离啲唱噶，我记得， 哦、 因为佢觉得太浓咯，即系可能第一个、第一二个 take 就太惨啦，唱得，跟住之后就其实佢又叫我，其实个音乐已经系好煽动情绪，咁你用一个比较即系 matter of fact。 嗯、 即是好似你真的去人哋的婚礼，去人哋的丧礼，即是用一个第三身抽离的角色去唱咁就得噶啦，咁样咁我觉得都几有趣。我觉得成件事我都是很平静地就录完嗰件事，录完咗，即我学到的就是有阵时即系平静啲去观望。呢啲人生嘅變幻莫測，其實內裏嗰種味道即係會更加濃烈咯，有時。 同埋始終可能你又經歷過，即係我諗即係學你話齋啦，即係其實嚟到一個年紀，你始終都經歷過就係紅同白，你都可能會體會過中間嗰種情 況。 係啊，咁然之後但係真係 嚇，你好想即一定會發生嘅呢啲事情，咁、而你點樣去是去編寫呢啲事、大件事情嘅中間嗰啲生活先係最緊要 喎。OK， 嗱，我哋而家咧先聽咗就係 Robin and Candy 啦，呢一首嘅新歌啦，叫做《紅白》先。咁啊，轉頭翻嚟咧，我哋再揾佢哋兩個咧，就講埋一定要講一個 music video， 因為我身邊有好多朋友都睇到喊嘅，係啦，就揾你兩個再介紹埋嗰個 music video 啦，同埋睇下會唔會透露到啊，你哋嚟緊嗰個方向有冇少少 hints， 我哋可以知道下咧咁樣啦。咁啊，先聽下你呢首新歌《紅白》先。 向他安守一角，看他出嫁。守夜的那刻，如何对话？挚友要是披着吗？跟你只好专注献花，轻轻打个眼色，谢礼，然后告别吗？大件事定能预见，仿佛不需要亦见。经历壮志，岁月却随人渐变，难及到要见就见，交心点可免就免，对望更显回不到昨天。一成长逼我学讲再见，怎去担保友谊不会变？生死已没有眼前，如何重拾当天？若然不知那日先再见，今晚举杯寄望，始终都可相隔数年。有幸是云同眠，如若一番真挚缺乏自然，要靠一点恭敬。笑着来演，当我骤觉人事有长短，应不应一笑便算？于薄薄的白日焰，你也都被损，让我已是已乱，最吓到那些寒暖，我怕再说得远传，只后悔凝望你越行越远。若成长逼我学讲再见，只怕鞠躬那日先再见。当我好想豁然去眼前，无人陪伴身边，若然相识再 着粉沙，我已似流星坠下。不算一双手拍交，都不只有眼巴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将599C 章若干到港人士强制检疫规例的有效日期由5月7号延长到6月7号。陈肇始话，规例亦都作出修订，豁免两类人士接受强制检疫，包括任何根据教育条例注册学校、接受幼稚园、小学同中学教育的抵港人士，或者为提供教育或者安全进行行程的人士，例如是跨境学生和相关服务提供者等。另一类是拥有关乎合乎香港经济发展利益的生产作业、业务活动或者提供专业服务的人士。 咁而家我哋嘅建议咧，就係咧係将呢一个嘅豁免咧嘅范围咧係放宽多呢两类嘅人士吓，我刚才所讲咧，就係一啲跨境嘅学童同埋咧佢相关嘅人员同埋服务提供者，同埋刚才咧你所问嘅係一啲符合香港经济发展利益嘅生产作业啊、业务活动啊，或者係提供专业嘅服务喺咁嘅情况嘅底下咧，我諗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咧，佢哋都係留意到咧，業界咧係有即係反映，同埋希望咧政府係能夠有呢個放寬相關嘅條件。咁而亦都當然要尋求政務司司長嘅批准，係先至可以有呢個豁免啦。咁至於係豁免呢啲嘅人士咧，而家究竟佢哋要符合一啲乜嘢嘅要求啊？以至到係佢哋停留嘅時間啊，又或者佢哋有啲乜嘢防護嘅措施都係要遵守啊等等呢啲咧，其實而家相關嘅政策局咧都係喺度咧處理緊一啲嘅細節啦。當然佢哋都要同業界商討先至咧係會係稍後咧當有呢啲嘅細節嘅時候咧都可以咧係同大家講嘅。 消息指，本港今日并无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连续三日零确诊。卫生防护中心今日不会举行例行记者会。今次是自今个月20号以来第五度出现零确诊。本港确诊个案至今维持在1037宗，另外有一宗怀疑个案。今日是国际工商纪念日。職工盟等工會以悼念和聯署的方式爭取工人權益，要求政府將新型肺炎納入職業病法例保障範圍，保障工作時染病的工人。工業傷亡權益會舉行小型悼念活動，並爭取成立428工商紀念日，以及在市區樹立工商紀念碑，紀念工作時候死傷的工人。另外，工聯會代表到政府總部請願，促請政府落實檢討及修訂《僱員補償條例》，推行中央職業保險補償基金制度，並協助從事高風險行業的工人購買勞工保險，又要求將新型肺炎納入職業病的範圍，保障在職場受感染的員工。中大宣布，由于本地的新型肺炎疫情渐趋缓和，中大所有部门运作将会在下个月4号起逐步恢复正常。学系或者部门主管将会审视工作环境，并尽可能根据政府提出的谨慎处理社交接触的原则，调整或者采取适当措施。部门主管将会另行通知员工相关的工作安排。另外，由於中學文憑試核心科目考試將會進行到5月5日，預計有大量的考生在朝早繁忙時段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期間，中大各部門將會繼續採取彈性上班安排，以協助分散繁忙時間交通人流。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嘅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周末期间较为潮湿，朝早有薄雾。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6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36点，升256点，总成交金额7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10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01点，升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6.4升3.4，阿里巴巴199蚊，跌1.6，中国平安78.7系升6.5。汇丰控股39.65升1.5，美团点评101蚊升9毫，友邦保险71.7升7.5，建设银行6.27升1毫，盈富基金24.7系升2.9，中国移动62.85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11，瑞士法郎0.978，加元1.405，人民币7.086，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647，新西兰元对美元0.603。日经平均指数报19,771点，跌12点。港金现价报15,730蚊，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8.66美元，卖出1,700.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多车嘅，龙尾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都分别去到芜湖街。港岛路面咧，南区嘅香岛道啊，去赤柱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带咧，现时相当之多车啊。龙尾去到黄竹坑道近住寿山村道噶，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带咧，而家车多行车缓慢噶。九龙方面，较早前联合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广播道口嗰度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丽业街带就。近丽业街带咧就多车嘅，龙尾去到码头。而观塘翠屏道就有临时工程啊，咁啊翠屏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赛马会大楼对开部分嘅慢线咧，系需要临时封闭，工程预计会做到下昼嘅6点钟。咁现时嗰度咧都比较多车噶。新界方面咧，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段有。临时工程啊，来往方向都系多车，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大网仔路，而西沙路近住企岭下围，近呢个企岭下老围段咧，都系有临时工程，来往方向都系交通繁忙，经过时间咧，大家小心同忍让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各位考生，我是张辉雄老师。口罩会阻住我哋呼吸，但系阻唔到我哋团伙。疫情可能会阻到我哋一时，但系阻唔到我哋一世。相信自己呢十几年嘅努力，足以应付到嚟紧嘅挑战，好好发挥。期待你哋喺嚟紧嘅将来继续发光发热。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 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Just feel the music and close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截掉抽离，人一切隔无距离。Just feel the music, 用得到位置。Turn the radio on loud THK. Hey,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速动音乐。 三点半钟翻嚟嘅苏道音乐咧，今日我哋继续 Robin and Candy 啊 ，Hi，Hello， 啊，今次开始冇咁同步啦。喂，头先听咗你哋呢首系红白啦，咁先前都提过就系话嗰个 music video 啦，今次系阿星同埋阿 Maggie 一齐同你哋构思成个 idea 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其实好耐构思咗一段时间，跟住系我哋系讲我好似十二月份啊。十二月份先至有機會拍到，因為其實你會見到入面有好多演員啦，咁當中有好多係我哋啲粉絲啦。咁其實我哋去籌備同埋去拍攝呢一個 MV 都遇上咗好多嘅困難啊。咁因為即係嗰段時間其實場地啊，所有嘢都其實好難。好難去預算咯，而嗰段時間其實都好亂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有得成事，有得去拍到呢一個 MV， 我都覺得係好要好多謝，即係當日嘅所有嘅演員啦，同埋其實我都好想多謝阿星同 Maggie 佢哋揀嘅嗰個女演員咧，實在個戲咧實在太好啦。系咯，即系佢系真系佢嘅开心同埋唔开心，佢嘅喊同埋佢嘅喺丧礼入边佢嘅所有嘅佢嘅演出咧，我觉得系真系触动到我，令到我都喊咗出嚟咯。 我同埋我想话，即系其实嗰个演嘅时候咧，嗱演嘅时候，因为嗰个 M V 入边，其实今次你哋两个都有少系演戏嘅成分啦，即系因为你哋都参与就系、是、当中好多场口咁样噶嘛。咁嗰阵时应该你哋已经決定咗或者知道咗，你哋可能要分開嘅啦，會唔會更加容易入到嗰個戲咧？對於你嚟講 ，Candy， 我覺得好喺好多畫面咯，真係拍攝嘅時候都，我覺得最窩心係阿星特別安排，即係佢都覺得我可能有機會有一段時間我哋會唞下咁，所以就安排咗我哋嘅 fans 去做所有嘅。即是客串的賓客咁樣啦，同埋我覺得佢都有特別安排，即係譬如我嘅位喺婚禮度，我成日好似係去到戥佢好開心，但係都有一種即係有種少少抽離，咁又跟住點咧？咁有一種無奈嘅位，即係佢都有 direct 到叫我去咯，無奈少少咯，參與嗰、那個嗰件事嘅時候，咁去帶出翻。即系嗰个感觉咁样， OK， 我想问，譬如真系呢首歌嘅 project 完咗之后啦，因为始终个 message 都系，我谂有五个字就系无事常相见啦。即系其实个歌词入边都有提到呢一啲嘅 message 啦，咁样。咁会唔会真系完咗呢个 project 嘅时候啊，谂起有一啲朋友或者啲你认识嘅人，咦，好耐都冇见咯。之前可能有啲藉口就可能忙啊，可能大家夹唔到时间啊，诸如此类，都咦真系见一见翻呢一啲人嘅咧？ 系真系会諗翻起好多之前喺生命入中有啲好好曾經好 close 嘅一啲人啊，或者一啲舊同學啊，或者 even 係可能之前成日做嘢會見到面嘅人咯、因為其實都知道我哋離開咗公司啦，咁其實都有啲當中都有啲舊同事其實都好 close 好 friend 嘅，咁都其實想盡量去 keep 住嗰啲嗰啲朋友咯，即係而家就叫做朋友啦，因為都唔係同事，都係一個幾好嘅一個提醒咯。 OK， 咁我想問啦。九年入面即係你兩個即係公布呢個消息啦，我見你哋兩個喺各自嘅 IG 啊等等都鋪咗唔同嘅文字啦、相片啦咁樣。呢九年入面即係即刻 recall 到嗰個 memory 嘅會係邊一個嘅場口啊 ？Robin 屬於 Robin and Candy 嘅場口啊？ 我諗應該 新醫館的 show 咯，第一下 就是醫館 show， 係係係，嗰、那個就係好多，好似其實嗰個 show 都有少少回顧加少少展望 feel 嘅，因為都即係好多唔同嘅朋友啊，同埋同我哋合作過嘅人都有嚟即係睇呢個 show 啦，咁都。嗰、那個 show 完咗都已經有一種啊，好啦，有一個 chapter 又完咗，要展望下一個 chapter 嘅感覺，咁都同埋都試咗好多唔同嘅嘢咁樣個 show 係啊。 拋開上山怎會捱不過？路急如彎，像鐵鞋踏破，總有著你給我光，給我火，准許我任性一起傻。 我都其实好容易就揀到一是我哋最当初即係拍一起拍 YouTube 片嘅嗰段时间啦，跟住二就係、是、我哋个醫館嘅 concert 囉。跟住最近最近有个 fans 提我呢，我哋嗰个 concert 呢咪 Candy， 我哋嗰个市嘅 concert 咪有两个好大嘅波嘅。 嗯， 跟住嗰两个好大嘅波，一个系红色，一个系白色嘅。 哦，即系而家有少 connect the dots 嘅时候。 系啊，喂，咁好多只歌都有呢啲咁样嘅嘢 嘅， 系好惊人， 好邪噶。 喂，咁我想问啦，问你哋两位嘅时候，咁而家知道。下一步你哋想点嚟噶？定系继续fans 大家抱一个观望嘅态度，等 Robin and Candy 最新嘅 update 啦，咁样样。 其实我哋plan 咗一个online 嘅 fans gathering 啦，咁就啱啱发生啦。如果计你播出嘅， 系 咁因为可能决定咗呢一件事，其实都有一段时间。 Yeah. 但系 announce 嗰下咧，我系冇谂过嗰件事会令到咁多 fans 都咁伤心嘅。咁我自己即系发觉，哦，原来佢哋咁伤心嘅时候，我自己都好 up 嘅。咁所以我哋就两个就倾咗话决定搞咗呢一个 fans gathering 啦，同埋其实都各自筹备紧自己跟住落嚟嘅一啲。新嘅音樂啊，或者係一啲新嘅 idea， 咁我覺得其實雖然即係唔知道幾時可以真係俾大家睇到或者聽到啦，因為而家實在太多未知數啦。咁但係我覺得我都幾享受而家呢一個過程同埋。即係有一種恐懼嘅，就係哇！突然之間所有嘢要自己一個人決定曬。冇同事去俾任何嘅意見嘅時候，但係又覺得好興奮咯、啊、呢件事，我覺得好 high 嘅呢件事， 會係 enjoy 嘅呢、這個過程，始終又係一個新嘅階段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咁啊 ，Candy 咧？ 我享受一下即係自由嘅空氣咯，而家。 咁啊，因为之前一路都系一路冲一路做，一路冲一路做，一路冲一路做。 即系我系 mainly 系想摊头。 呢几年都攰啦。 攰啦，系咁样咯。 O K， 咁咯。即系我都即系一路慢慢思索，即系嚟紧嘅音乐路向啦、歌路啊，点样呈现啊？咁我觉得系好多突然之间会有好多嘢拣咯，可以。咁就所以就慢慢去吸收下而家呢个即系2020呢一年咁有趣嘅一年。同埋我系觉得可能。好多人会可能未见到而家好似大家一齐喺条隧道度未见到个 end of the tunnel 咁样啦，但系我就真系深信个尾部系一个好唔同嘅世界嘅会，咁而我系觉得大家好似坐埋一条船啦，咁即系一齐要抱紧而家可以做到嘅嘢咯，即系好深好深感受呢一年， okay. 咁所以即系希望即系嚟紧嘅，无论我做任何即系音乐好或者其他艺术上嘅东西，我都想系即系讲多啲拥抱而家嘅嘢，系啊，或者即系努力去争取自己想要嘅嘢，我觉得呢啲全部都系好重要嘅信息。想 坚 守住，系啊。 OK， 咁啊，睇下嚟紧，譬如如果讲 Candy 就会唔会系啊，音乐以外就开始朝住书法家嗰度啦。我见你 IG 都 po 咗啊，你都有为咗好多唔同嘅企划提挂字咁样样。 直头现熟咗，自从集咗字之后， 一个新嘅路向啊，咁样。喂，咁我预祝你哋即系两个啦，即系嚟紧都系啦，继续即系我期待你哋继续有唔同嘅可能，不论任何形式嘅作品啦，系啦，即系等大家可以继续去到即系期待一下，同埋即系知道你哋有啲咩嘅新嘅灵感啊，发布一下咁样啦，咁样。咁啊，最紧要呢个时候都系两个身体健康啦， 系， 好，身体健康， 系啦，咁我哋就。有缘再会啦， 系啦， 好，好会有期啦， 多谢你嘅访问， 系啊，多谢你九年以嚟嘅访问啊，好啦， 多谢 各位，好啦，多谢晒 Robin and Candy， 拜拜。 我想万里飞翔，我想横越这岛上，为上越跳高，才能爬越更高，怀着这志。心要上，也许我的执着，也许无人可倒入，越难度更高。青春打仗，有一生，自然直至心。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是时候出动揿 lift 神器。 香港呢排细菌布满每条街，手指呢排喷酒精喷到好嗨，屋企匿埋厕纸冇晒啦，就快想出街买，喺 lift 口又唔敢揿掣落街，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 今时今日入到 lift， 发现唔见咗揿 lift 神器会点 ？Tony 嘅主音行者就试过冻咗喺度，唔知点算好，然后就谂点解佢要咁惊咧？跟住衰喺个制度呢五个字就弹咗出嚟。 买口罩增加容大，心都酸埋，系边一个？ 作曲填词编曲监制都是 Tonic。 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位 Tonic 衰喺个制度。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呢排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巴士呢排落车要开口大嗌，揿机呢排连胶手套我都出卖，死悭死挨，买口罩身价用晒，心都。衰喺个制度， 预告定啦。 衰喺个制度， 听日骚动音乐嘅嘉宾咧。 制度，衰喺个制度， 就系有 Tony 嚟介绍呢一首最新嘅作品，歌曲名称就叫做《衰喺个制度》。 入呢咁个制度，犀利可以笑我废，笑我系个自私鬼。但系我嘅底线并唔会咁轻易放低，坚持努力永不放弃。Let's fight， 一样米养百样人，但你个个为自己抢口罩、抢厕纸，令我激坚力皮，送去隔离。上次又因为揿咗个掣，剩翻个肺，呢样肺真系有排计。搭小巴、搭巴士，咪有佢飞站咯。赶唔切间公司，咪大脚射波。就算烧到嚟，都唔会咁火警中，躺低执着就让一切随风。证据讲晒，唔再信个掣系讲嘅原则。无论遇到几多困难，我都坚定不屈。仿佛个世界充满肮脏与漆黑，唯有爱与和平填满日去嘅缺失。 衰喺个制度，花喺个废度，衰喺个制度，逼死班细路。衰喺个制度。 冠状病毒的疫苗，否则东京奥运很难举行，希望能够加紧研发治疗药物和疫苗。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干燥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周末期间较为潮湿，朝早有薄雾。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77点，升297点，总成交金额88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0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01点，升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7.6，升4.6；阿里巴巴198.9，跌1.7；中国平安78.8，升7.5；汇丰控股40蚊，升5毫。 美团点评101蚊升9毫，友邦保险72蚊升1.05蚊，建设银行6.25蚊系升8仙，港交所252.6升5.6，盈富基金24.75蚊升3.4，中国移动62.9升2.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9.665，瑞士法郎7.924，澳元5.026，加元5.527，新西兰元4.679，欧元8.4032。每百日元对港元7.24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34。日经平均指数报19,771点，跌12点。港金现价报15,730蚊，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0美元，卖出1,701.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现在比较松一点点，车龙的龙尾就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咧比较多车噶，龙尾喺海丰园。而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观塘工业中心嗰度咧车多挤塞，咁所以影响到啦将军澳道下行都系有车龙噶，龙尾喺油塘电话机房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另外就是加士居道啦，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因为水管爆裂嘅缘故啦，咁而家慢线咧系仍然封闭紧嘅，一带系比较多车啲。港珠澳大桥主桥嘅快线同埋中线啦，因为强风嘅缘故，车速限制系维持喺每小时80公里，而慢线嘅车速限制咧，亦都系降低咗噶，降低至到每小时60公里。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啦，揸车揸得耐容易周身骨痛，泊好架车，落车喐一喐，松一松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蚊会传播登革热同寨卡病毒，市民同物业管理公司应做好防蚊灭蚊措施，每星期都要更换花樽入面嘅水，同清倒盆栽间谍嘅积水，冚好储水容器，会积水嘅废物丢入有盖垃圾桶。物业管理公司就要保持屋苑渠道畅通，亦可以揾专业人员防蚊灭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做足措施防蚊患，你我同心齐灭蚊。 Hello， 你好啊！ 嗨， 咁我哋一齐嚟 做咩啊？ 黐下黐身黐世啦，系啦，黐下而家嘅热， 即系 过咗去少少啦，所以我都系想即系等过咗去少少先讲嘅。我哋讲罗志祥啊！ 哇！ 喂呀，唔好咁。 我对呢单嘢咧，都一个睇法嘅， 系 就系、是、我喺度反思紧所谓一个偶像嘅功能系啲咩啦。那個偶像的功能其實就是大家看他死的一日，即是看他崩壞的一日，然後大家再不斷踩他、話他、笑他，然後你就可以獲得無上的一種光榮感，同埋是令到自己心理上面有一種極其大的快感。同埋第二樣就是管好你自己生活先啦。 嗱，呢个我同意嘅。 讲呢单嘢， 呢个我同意嘅。咁但系同一时间咯，我都发现咗一件事嘅，即系其实呢个唔系啊罗志祥出咗。 同埋一样嘢啦，就系、是、大家不断喺度谈呢件事嘅时候，你就证明咗一样嘢，公审。即系你不如谂一谂，就 系 公审呢样嘢，其实佢嘅意义喺边度啦？佢嘅对同埋错喺边一度啦？咁样样咯，即系好多时大家话，大家千祈唔好上网公审我啲人啦、 嗯。 但发生喺娱乐圈嘅时候咧，大家觉得咩啊？佢出得嚟做啊，就预咗俾人话噶啦，咁样咯。 好啦，嚟啦，问题嚟啦。啱先咧讲到公审呢件事咧，就开启咗今日想讲呢件事啦。咁样，咁台湾咧就其实嗱，好似头先 Eric 咁讲啦，呢件事咧唔知点解整体咧，大家个口风系一致到不得之了噶。 咁 其实任何嘅事情咧， 咁容易可以加脚，咁多 angle。 系，即系其实之前都大家都觉得网络上可能好多嘢都会有啲争论性，但系呢件事真系冇啦。即系唔知点解大家都一路即系所谓。 我嗰样啲人就会觉得我偏帮某一个人咯，可能 大家系好中意一层白踩嘅，咁但系 天性嚟噶嘛， 都系。但 系最紧要你踩嘅时候，你要承认自己有呢种天性咯。如果唔系啊， 我为咗正义噶 咁 样 ，come on， 系啦，咁就伪善啦。咁我哋系唔拜伪善啫，咁样啦。咁但系嗱，你俾我讲埋先好冇？其实咧，我想讲头先听你讲完之后，即刻觉得我今日讲呢啲嘢好温和，相比起你嘅立场之嗱，咁其实咧喺。在大家都处于一种公审的个状态底下，同埋个立场好一致地批评紧罗志祥的时候咧，其实台湾有一个算系心理的一个医生啦，咁佢就铺咗篇文嘅，嗰篇文就叫做佢定义咧叫做逆风发文。个意思就 系 佢会同大家企喺系嘛， 系我咁我知道你讲边个歌手啦， 系啦，咁就会同大家企喺另外一个对立面咁样啦。咁其实老老实实下，我觉得讲得啱噶，即系佢其中嗰样嘢咧系。佢冇諗住阻止大家食花生，因為佢知道阻止唔到嗰個群情洶湧到，係啦，嗰、那個群情洶湧到一個咩咁樣？ 你食咩關我咩事？ 食咩啊？係咯， 把口係你嘅。 咁但係咧，我覺得佢當中提出嗰樣嘢係幾好嘅，就係、是、其實係應該話俾小朋友，又或者話俾一啲未係好成熟嘅人知咧，唔好做嗰種要喺網上公審你前度嘅恐怖情人。 诶，系咯，咪就系 呢个，我觉得系重点嚟嘅。即系嗱，虽然你话咁佢系公众人物啊嘛，咁佢即系之前爱得咁轰烈啊，又喺微博晒恩爱又剩咁样做得出唔怕认，即系呢啲咁嘅嘢啦。但系其实老老实实，即系对于呢个世界，始终有一啲思想未成熟嘅小朋友会觉得我要用乜乜乜嘅手段帮自己讨回公道。 系， 但系其实呢一个唔系一个正确嘅恋爱观嚟噶嘛。 唔系噶， 即系分咗手可以有千百万种原因，但系。絕不能任何一個原因而導致你要用呢一種任何嘅手段啦，覺得你會幫你討回公道，除非你告佢，即係佢真係犯咗法，你咪告佢咯，咁咪可以幫你討回公道咯。咁但係我覺得其實篇文講得其實好溫和噶，咁佢最後佢都戴曬頭盔，有 hashtag 就係話佢唔係幫緊周小姐，都唔係幫緊羅先生，佢只係想大家留意，會形成一個好錯誤嘅觀念俾下一代。咁其實我呢個係冇問題嘅，即係我哋成日話教小朋友啊，要保護小朋友，但係呢樣嘢其實係值得提出一個思考嘅點嚟嘅。 係㗎。如果咪就好似，同埋有一种就系、是，我成日都觉得咧，两个人之间啊吓，任何关系啦，朋友好、情人好、屋企人好，你永远都唔知道中间其实发生过千丝万缕咁多件事。 嗯，佢当中佢都讲到话，其实两个人拍拖真系两个人嘅事，即系应该话俾佢哋听，你哋应该用两个人力量去解决，而唔系将佢摆喺网络上面，要靠几千几万人去帮你解决、或者帮你出气。咁其实系一个好，即系佢用咗恐怖情人呢四个字啦，咁样。 绝对，因为中间好啦，咁我大家讲埋一件事啦。好啦，咁其实。都系嗰样嘢。假设有一日，譬如系我同你之间有啲咩事啊，阿琼咁样啦。跟住咧，首先咧，我而家就先发制人。咁啊，首先就系讲阿琼食晒我啲饭咯，咁样。 咁唔系，我觉得你同人讲咧，唔会有人帮你噶。佢就话预咗噶啦，好出奇啊。 系啦系啦，咁然之后可能跟住个阿琼嘅事又就即系千夫所指啦。点搞咗？你点解食咗 Eric 啲饭啊？咁样啦， 佢已经好少我想食饭。 系啦，但系其实原来咧，原来背地里可能系因为我。 成日都唔俾阿瓊食嘢，咁佢太餓啦，咪食我啲飯咯。好啦，但係當阿瓊千夫所指嘅時候，佢再行出嚟話，其實係 Eric 衰先咯。咁你只會更加憎佢。咁即係你點講，你其實都係說不清嘅嗰件事。所以我就係得我同你中間發生，咪其實。其他人真唔知嘅， 或者我哋兩個要咪講清楚買兩盒，大家都有得食。係 啦，就我哋自己拆掂佢咯。 係啦，哇！頭先嗰件事好真實， 好真實咯， 覺得真會發生我哋兩個身上。 講下都餓啦，而家餓人。 但係嗱，即係呢件事所衍生出嚟，其實我今日又唔係主要真係想講羅志祥，即係點解講到爛曬啦已經。我今日想講 Hebe 田福音啊，咁點解突然間咁拐，突然間一轉就轉到去佢身上咧？就係因為咧佢share 咗呢位頭先我哋講嘅嗰位醫師心理醫師嘅嗰個嘅文章啦，咁佢都即係表達出就其實大家。攻擊同埋食花生個力度有點而失控啦，咁樣咁我都明白，可能真係因為即係疫情嘅關係，大家喺屋企冇嘢做啦，上網 關事啊，不嬲都係咁。 係啊，即係就算好忙，大家都會抽時間去做呢件事。 咁多間娛樂嘅大事，次次都係咁樣㗎啦。 我仲記唔記得嗰陣時許志安嗰單嘢出現嘅同一時間咧，係教堂着火啊嘛。 哦， 即 係 咁 翻嚟嘅時候， 係啊， 所以其實真係係咯，所以娛樂圈好似即係你預咗好似要做呢一行嘅時候，你就嚇、啊、你唔應該有咩自尊啊，你唔應該介人哋鬧你咯，咁即係 感覺上咗娛樂圈你就唔係人咁樣樣， exactly. 即係要任人魚肉啦已經咁樣。 Exactly. 但係咧都唔係想講呢啲，我係想講其實 Hebe 咧佢都有啲又唔可以話用慘嘅，但係其實係有啲無妄之災咯。咁佢分享咗呢件事之後，大家就會覺得佢係幫緊羅志祥。 嗯。 其實我覺得佢道德淪陷， 我、哦、係 覺得又敗壞，於是乎咧微博俾人鬧得非常之慘，咁 Facebook 都俾人鬧得非常之慘，咁於是乎佢 delete 咗本來嗰個 post 啦，咁佢就又講翻出，即係又出翻個澄清嘅 post， 咁就講咗。其實我覺得好溫和，同埋我 feel 到佢有少少受到傷害，即係其實佢只係想講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嗰件事啦，即係假設你係同你嘅前度有翻少，即係唔係羅志祥同個女仔，係你同你前度或者任何一個伴侶發生咗一啲糾紛嘅話，你都唔希望係用咁醜陋嘅方式去解決嗰件事噶嘛、 嗯？ 你都希望低調同埋盡量以不傷和氣去解決嗰件事噶嘛？但係大家而家好 enjoy 將嗰件事無限發大，直情你見到啲即係傳媒做曬專題咁樣，即係畫曬啲。佢同唔同嘅歌手以前嗰啲互動啊出嚟咁樣，即係佢會覺得呢件事喺呢個位置有啲失控啦咁樣。咁於是乎咧，我唔知唔係我突然之間，即係可能因為我有同 friend 討論呢件事啦。咁你嘅手機咧就即係你唔知道你自己做緊咩，但係你手機永遠知道你做緊咩噶嘛。於是乎咧，我聽歌嘅時候唔知點解突然間多咗好多首 Hebe 嘅歌啦、哦。因為可能我討論田福音打個字嘅時候，佢就 detect 到嗰件事之後，佢就係咁送俾我啦。咁咧今日就令我好想同大家分享佢一首 side track 嘅作品。所以點解要出專輯呢？就係、是、其實佢有好多 side track 作品，非常之得意。咁呢隻 side track 嘅作品咧，就係、是、佢第三隻專輯《渺小》專輯當中嘅作品，嗰、那個名稱叫做《終身大事》。 嗯。 我覺得兩點啦。第一點就係、是、咧，其實佢單飛之後，即係應該話當 S.H.E 暫休嘅時候咧，佢哋三個都出過自己嘅個人單曲啦、專輯啦。毋庸質疑嘅 ，Hebe 真係唱得最好嘅咁樣啦。咁、除此之外咧，就第一章、第二章奠定咗自己所謂仙氣好重嘅嗰個氣氛之後，我覺得渺小算係佢真係發掘到自己同埋確定咗自己要下一條點樣嘅路嘅一張專輯。咁、嗰張專輯當中，你就見到唔再係好似第一張專輯或者第二張專輯當中好多元化、好多嘅嘗試，而係佢真係好專注於去做一種。仙氣出嚟俾自己，而嗰種仙氣咧又唔係得一種嘅悶，而係你發現佢開始識得用好 Hebe 好冷啊，即係簡單啲講就係好冷，好似好冇情緒去控制所有嘅歌，但係你又偏偏由嗰種冷同埋嗰種冇情緒當中咧 read 到佢嘅態度， 黃祖賢咁樣，我即刻丟啲 reference 係咪去翻啲？ 即有一种倩女幽魂飘嚟飘去， 黄祖贤我都觉得系有一种冷噶，诶唔善练，而家听下呢个唔善练，你唔知边个唔善练啊？ 我知 道，系啊，唔善练咪好冷咯， 佢系用冷去形容 的，我又喺我心目中，我系用冷去形容黄祖贤同埋吴善练噶，嗱热嘅有钟楚红咯，李美凤，热爱 can't let you go 嗰啲 friend。 死啦！我發現我哋兩個之間嘅代溝都好大啊！ 哎，好啊，俾你食我啲飯啊，咁樣。 听咗呢一首歌先啊，嚟自 Hebe 第三张专辑《渺小》当中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终身大事》。明明嗰种冷啊， 吴善年 夏文夕啦， 夏文夕都系冷， 系啦，咁 但夏文夕冷唔等于吴善年唔系冷。 好啦，你坚持坚持啦，咁样啦。但系嗱，点啊？ 好冇营养嘅， 争论啊嘛， 争论。 讲翻田馥甄嘅冷咁样啦。咁呢首歌咧，其实 嗱，我每逢咧，即系啲大时大节咧，有屋企人食饭咧，大家喺度播紧咚咚咚咚唱嘅时候，我都好想攞呢首歌出嚟播嘅，因为呢首歌讲嘅嗰个意思咧就系咩咧？就唔好逼我结婚啦，成日觉结婚先系咩人生嘅终身大事。你知唔知呢个世界上仲有好多大事未做噶？歌词系啦，冇错啦，歌词入边咧就有讲到话咩？我要为仲未帮南极做出一个永不融化嘅冰山，我咧仲未拆天使嘅礼物，我仲未为呢个恐龙默哀，就咁听。你即系知道你系夹硬讲噶啦，同埋你真系，如果你 我人生冇识过一个人想为恐龙默哀，因为好似太遥远，佢哋绝咗种咗一段长时间咯。 嗱，咁其实成。即有啲幽默嘅黑色幽默喺當中嘅，就係覺得，唉，我人生仲有好多大事啊，同埋話唔定下一秒咧就地球毀滅噶啦，所以做咩係要逼我結婚啫咁樣？所以我頭先都話要有專 輯，對方好想去飲咯，我真係好想去飲 噶，我好想做人情俾你啊，你邊有機會我啊咁我同佢講，你想俾錢我咧，就唔一定要人情嘅，派 你 幾時都得。咁但係其實呢一首歌咧，即係頭先話點解要做專輯，就係因為呢啲唔會係。主打歌嚟噶嘛，即系因为个头先第一个主题 听 到有啲陷阱 啦， 系啦，但系佢摆喺专辑当中咧，我觉得系啲 side track 咧又好好，即系某程度上其实丰富咗呢个歌手噶。因为咧突然之间好想讲翻呢个歌手，就系、是、我觉得其实佢系有一种真实嘅冷嘅。咁、但系咧，即系间中为少少事情出咗少少声啦，就俾人闹到又缩翻去，我就觉得唔知咧，即系好想同大家讲翻 Hebe 呢个人，其实。不如聽歌啦，好冇啊！即係唱得幾好噶咁樣。 所以其實咧，就係呢個世界上大部分人都係咁噶啦，就係、是、可能我自己都係咁樣嘅。只要你對一啲同你意見唔係好相同嘅人咧，其實大家心胸都係好鬼死窄噶咋。 嗯，同意啊。 係啊。係啊。認咗佢啦。 唔好扮啦咁樣。 係啦，嗱，頭先你就係講冷啊。係。呢首歌冇冷冷拗噶啦，係啊，一定係暖噶啦，好 warm 噶。Dear Jane 啊。銀河修理員啊， 係一定要用呢個語氣 啊！係啊，你咪好想俾佢修理一下咧，嚟啊！快啲啦！ 可唔可以揀係邊個修理我？ 我機壞咗啊！快同我修理一下啊！天， 除了會痛，一切都未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厭世，總有某些修補可以做。残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能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在修理着熄灵的曙光，祝你在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也破了等某位去补，而你有我保养和爱慕，逢了拆破穿了再补，这乱世未必可修理好，绝望里乐观亦是个情操，东歪西倒但至少牵手偕老，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再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的天真鲁莽，若被推倒可再装，倔强的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原定下个月7号届满的内地入境人士强制检疫14日的安排，延长到6月7号。但规例作出修订，豁免两类人士接受强制检疫，包括跨境学生和相关服务提供者，以及符合香港经济发展利益的生产作业、业务活动或者提供专业服务人士。陈肇始话：内地疫情显著改善受控，但要持续控制跨境交通导致的输入个案，以及外来个案引发的第二波感染。他又话：如果符合若干条件，会取消内地或者澳门到港的检疫令。政府正系同当局商讨，会再公布详情。下星期一起，大部分政府雇员恢复正常上班，部分公共设施亦都会重开。新公务员工会表示，明白市民的需求和公共服务的重要性，希望政府在控制疫情和复工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以免适得其反，重演三月下旬疫情未受控就急于复工的安排。工会又指出，现时本港疫情暂时看落好似受控，希望政府和市民不要松懈。工会将会继续留意各政府部门在防疫装备上的供应情况，以及复工安排和限聚令有可能引起的问题。今日是国际工商纪念日，职工盟等的工会以悼念和联署方式争取工人权益，要求政府将新型肺炎纳入职业病法例保障范围，保障工作时染病的工人。工业伤亡权益会举行小型悼念活动，并争取成立428工商纪念日，以及在市区树立工商纪念碑，纪念工作时候死伤的工人。另外，工聯會代表到政府總部請願，促請政府落實檢討和修訂《僱員補償條例》，推行中央職業保險補償基金制度，並協助從事高風險行業的工人購買勞工保險，又要求將新型肺炎納入職業病範圍，保障在職場受到感染的員工。保险索偿投诉委员会公布，去年共处理749宗投诉个案，其中622宗是新接获的投诉个案，较前年上升 4%。投诉个案的两大主要类别是保单条款的诠释和没有披露事实，而最多索偿9分的保险产品分别是住院或者是医疗保险，以及人寿或危疾保险。保险索偿投诉委员会委员李子兰话，在2月至4月收到15宗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投诉，全部和旅游保险相关，当中4宗投诉已经自行处理或者撤销，其余正在处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和缓的东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周末期间较为潮湿，朝早有薄雾。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75点，升295点，总成交金额86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10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01点，升4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7.2升4.2，阿里巴巴199元，跌1.6，中国平安78.8升7.5，汇丰控股39.95升4.5，美团点评101元升9毫，友邦保险71.8升8.5，建设银行6.25升8仙，中国移动63.05升4毫，港交所252.6升5.6，盈富基金24.75升3.4。

第十三届香港书奖入围名单包括 卢伟联文编年选辑， 作者卢伟联，编辑许迪昌， 正道大学写在风雨之后， 作者陈文敏， 独户式， 作者董桥， 生抽香港， 作者专子。 公众投票现已展开，请即登上我们的网站 rthk.hk/13thbookprize 投选你的心水好书。 部分先简嚟有萧雅轩嘅作品，嗰个名称叫做《不如先庆祝能在一起》。 幸福着我的幸运，眼泪如暴雨落下，失恋后重新，从来不是爱的真谛，悲伤是一脸浮夸。 好咧，心情系会好啲嘅，所以不妨一齐揾啲嘢庆祝一下先。我就决定今晚可以食好啲。咁如果拍拖嘅人咧，就可以庆祝一下感情顺利啦。咁但系如果冇拍拖嘅话咧，当然都可以自己揾啲令自己心情好嘅事情，可以同朋友一齐庆祝。 我是觉得如果呢同年纪的人是应该会啱倾啲嘅。跟住落嚟两位歌手佢哋都系25岁。 笑脸落依然念旧，包容我所有冲动，这里存在满藏在那里去度过。 What about your friends go? Where the hell did they go? 只剩一个就够帮你挡雨遮风。 What the hell do they know? They just stars that don't glow 对你许下承诺最后。 他们是吴卓源和陈芳宇。不知在一个人中间可能同年纪都会感受到同年纪的一些的忧郁，简直歌曲名称叫做 Better。 Cause I've been hiding And I keep my head laid low Cause I'm too scared of fighting with myself Showing how I really feel Then I just keep pretending Pretending till I'm part of this game Now I don't even know my heart 高楼大厦遮住了蔚蓝的天空，日复一日反复操作机械式的动作，这里有太多美角，孩子从来没能搞懂，儿时的天真无邪早已消失无影无踪，望着墙上打刻钟，时针滴答溜走，为了生活兜售自由交换 diamond and gold， 雪花般飞来的账单仿佛无情的冬， We chasing dreams 却被困在牢笼，带把回忆起人来人往，这里的繁华很难想象，内心的善良被选择遗忘，孩子背着个强迫着长大。 Cause I've been hiding And I keep my head laid low Cause I'm too scared of fighting myself, showing how I really feel. Then I just keep pretending, pretending till I'm part of this game. Now I don't even know my heart or recognize it's even in me. Still leave your doubt.多数的人思想都被奴役，好的工作好的薪水只是另一个努力，曾经坚持的信仰已被现实消耗殆尽， Big City 孩子的梦却没有容身之地，身处黑暗就看见希望的光，昂贵的衣物遮不住内心受的伤，迷失的灵魂找不到方向回家，灰色的城市依旧挣扎，带把晦气人来人往，这里的繁华想象，内心的善良被选择遗忘，孩子被这里强迫着长大。 Cause I've been hiding, and I keep my head laid low. Cause I'm too scared of fighting with myself, showing how I really feel. Then I just keep pretending, pretending till I'm part of this game. Now I don't even know. 带把晦气人来人往，这里的繁华很难想象，内心的善良被选择遗忘，孩子被这里强迫着长大，带把晦气人来人往，这里的繁华很难想象，内心的善良被选择遗忘，我们被这里强迫着长大。 讲完童年纪之后咧，我哋揾一啲跨地嘅共鸣出嚟啊！ Cause I'm too scared of fighting with myself, showing how I really feel. 为你介绍台湾嘅音乐人 Barry Chen featuring 有王嘉怡嘅呢一首作品。 Still I'm part of this game. 嗰个名称叫做《台北灰史》。讲紧就系喺台北呢个大城市当中，我哋嘅价值到底喺边呢？我是觉得咧都适用于香港呢座城市嘅，庆幸啦，当自己找不到价值嘅时候，身边会有朋友一起肯定我哋嘅价值。 那又会怎样跌到你的身旁，在身旁打败一场你的冷战，你和我，哦哦哦，就是这样，六七天失恋，谁也都成重伤。伤愈合变成你我寂静回荡，你总沉默，我坚强，像控制狂，跳起了舞，有点夸张。兄弟变了模样，能走到这里也算得奖。兄弟变了模样，我很难想象没有你会怎样。当其他人都一次一次一次一次对我失望。一杯敬的你狂妄理想，曾以为世界想怎样就怎样，可至少如今我们平安健康，在什么、不要多想，只有你知道我的假装紧张，只有我欣赏你的恶心恶状，彼此都是彼此的孽缘业障，我每个 缠，你这难题我的烦恼一不一样，是否就像当年的幻想。 五月天唱啲兄弟情嘅作品，但系我觉得呢一首唱出嚟就好有佢哋嘅感觉，因为互相彼此扶持，行到今日已经系一种嘅胜利。拣嚟五月天作品喺自传专辑当中嘅呢一首歌。歌曲名称叫做《兄弟》。我唔知以前就去到呢一度有几多人就知呢一首作品系边一首歌，但其实咧今日吓，因为见到个天实在太靓嘅关系，所以好想有呢一首作品喺度。最后一首歌有黄子华。 蓝蓝天空高挂我的梦，深海潜入最深中，逐渴与众不同，沿途快乐自由陪伴我，美梦。生因你让我到处去碰，有时说话是最佳天气，春风化露特林雨渗和，有时态度是暗中的火，似艳阳亮着我，热切追求求有意思，一生匆匆度过，浪扑天涯随你意思，星空野地皆可，蓝蓝天空高挂我的梦，深海潜入最深中，做客与众不同，沿途快乐自由陪伴我，美梦成真因你让我到处去碰。 冇错，今日唱一首歌拣嚟用黄子华之前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蓝天》，天气好，心情都应该会系真系会好啲嘅。 说话是最佳天气，春风化露泽林雨渗和，有时态度是暗中的火，似艳阳亮着我。